傻鸡鸡， 他的爱如果变成了一种施舍，就像那蜗牛背上了重重的壳，你原本就可以看得透彻，又何必自找失落？我的爱只能像微风悄悄掠过，任你去做那一只扑火的飞蛾，也不能改变故事的结果和你的选择。就像蜗牛背上了壳，你原本就可以看得透彻，又何必自找失落？我的爱只能像微风悄悄掠过，任你去做那一只扑火的飞蛾。如果有一天你选择降